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2018年的新三板政策导向如何呢？创新层的试点能够解决堰塞湖问题吗？3月24号到25号，2018第二届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顺义召开，报名热线010-5158-1866，5158-1866。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跟你毫无关系，但是会在你面临困境时一起针对你，这是一种典型的落井下石的行为。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弱者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相反，请你一定要珍惜困境中还能够拉你一把的朋友。

几句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我是亚威，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及宣示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4号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2018年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对开学返校情况进行摸底登记，对未及时返校的师生要逐人查实原因。全市不动产登记业务量最大的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已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甲八号开设新大厅，并于近日起正式开放。新的登记中心设有142个对外服务窗口，比老中心增加了一倍。今年3月前10天，北京全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仅2354套，与2月上旬相比下降64.8%，同比2017年3月上旬下降54.2%。去年一年，1620万人次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到了三级医院的号，目前京医通的入驻医院院区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个。民航局消息，春运40天，全国旅客运输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民航共运送旅客6541.3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同期增长11.7%。国家统计局近日消息，1到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上年12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0.5个百分点。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在那一年，马来西亚的女孩梁静茹拿到了许多校园歌唱比赛的奖项，可是她的父亲却在她出版第一张合集的时候永远离开了她。爸爸一直鼓励她唱歌，她的离去让19岁的梁静茹颇受打击。身为长女的静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长大两个字的沉重分量。梁静茹说，李宗盛的出现仿佛是父亲冥冥中的安排，他随着命运的牵引，一个人来到了台湾，开始了他的歌唱。这首《一夜长大》虽然说是感情让女孩成长的故事，却对女孩的生命蜕变刻画得很是详尽。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人的泪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它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这些年的专心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 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每次寒冷，一

Okay.